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系好啦，大家终于又回复翻呢个三一万能盒， 唔系 三合一， 又系有咖喱夺命咖喱饭喎，今晚又系。 咁咧就因為阿陶君衡就身在呢個外國勢力啊，勾結新加坡勢力，咁咧就 新加坡。 今晚凌晨先翻嚟睇歐聯，所以咧就 生意非常好， 係啦， 頻頻出 trip， 頻頻出 trip、哦。咁咧就今晚就要揾下呢個當紅炸子雞啊！ 啊，梗係啦，新聞人物啦， 香港第一畫家，仲勁過曾造財。 哇，嗰幅嘢我喉住啊！而家 嗱呢幅嘢咧，就我千叮萬囑，琴日就叫阿范國威上嚟嗰陣時咧，就一定要咧帶埋呢張啊！據說而家啊，即係呢個炒價暗盤啊，勁過100毛上市。 喂，你係咪同阿黃志文夾埋㗎？其實 嚇、啊，可能做事啊嘛，你先話係價值13億咁。 嗱、啊，俾大家睇下先。我諗我哋聽眾就少，即係觀眾啊，係少真係睇過嗰個現場，睇過個真跡。 係，呢個要 拎起條先，拎起條嘢先。 係。 嗱，咁咧就 我攞你， 我咁高大先至攞得到嘅啫，真系 巨幅啊！呢个 系啦，咁啊巨幅啊， 系 就系呢张叫做昨天信誓旦旦，今天背信弃义。我话俾你听，嗱呢张画咧就不在于嗰个嘅，即系对家唔肯修礼啦，就不在于嗰个画工唔得，系画工太得。 系点咧？点样得法咧？ 嗱。因为你知道黄志文就声称呢两位是行埋的嘛， 中环西环 系啦，就是呢个第一就是政治不正确，你知而家系政治审查咧，要讲政治正确噶嘛。咁、你两个画到个头中间有呢个差唔多 大空隙， 5cm 嘅距离，我觉得就唔啱咯。 边度够埋啊？ 你同你太太去旅行，你冇理由个头咁样距离5cm， 梗系挨晒落去，然后摆喺个膊头嗰度啦。 系一个政治不正确，就系你唔能够将嗰个行埋 呢个意思 表达到出嚟。 就算你下边唔画都好，行埋当然唔画得出嚟啦。但系上面你都要个距离要近先得噶。第二。行埋一定是互相情深款款咁样对望噶嘛，又可以叫做暗通曲款，或者叫做眉来眼去。但是呢张画之所以政治不正确，就是你睇呢位女士，呢个叫唔系叫做眉来眼去，就是叫做蛇头鼠眼。呢个叫做第二个唔收货。正路嘅话，佢只眼应该射住阿黄志文，而黄志文就眉梢眼角全程。 但佢又可以咁解釋，佢而家望緊嗰個方向係習近平嘅方向，你知啦，佢好仰慕習近平噶嘛。 嗱，習近平嘅方向就最慘，後面有個巨人鄧小平喺度，咁你將佢擺喺邊先？如果你話呢個係習近平咧，仲好啲。 係啦， 就係習近平咧就俯視啊，即係好似上帝俯視呢個地球人咁樣咧，就望住呢兩位行埋嘅人。 嗱，一於畫多張。 咁就掂啦， 做多张系， 又跟住再送俾佢睇，收唔收？ 系咪？今日专子其实做咗次二次创作嘅， 系咩？ 佢就画咗个好巨型嘅习近平，跟住就画阿黄志文喺度闹阿邓小平咁样。 嗱，咁就我觉得第三个政治不正确系咩呢？就系、邓小平出名叫矮仔等啊嘛。你画到一个巨人咁样。 你置习近平于何地？ 系啦，你置习近平，习近平正正就系要否决邓小平。否定鄧小平的路線啊嘛， 係 嘛？你而家黃志文點敢接你啊？黃志文唔係話佢冇辦法應對或者搞唔到 get 啊，而佢驚講錯一句説話。喂，坦白講，你知而家噶啦，講錯一句説話，唔單止冇官做啊，隨時係叫做咩話？乜加乜話嗰啲 烏沙不保咁啊，係 啊，即係叫用呢個隊穿牆啊，叫做一齊去種樹啊，一齊剷泥同埋 全家剷泥。 系啦， 一齐种树。 咁嗱，你搞咗呢个嘢，咁点先？而家送唔到出去 吓， 嗱，一系就俾我哋拍卖，嗱，俾呢个城寨筹款。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谂下点样去 可以 送出去俾呢个 中聯辦主任啦。 可以諗嘅，可以諗嘅，因為2015年當年政改方案之前咧，投票之前咧，嗰陣時時任嘅立法會主席阿曾鈺成都有宴請，仲係首次宴請中聯辦主任當其時嘅張曉明去到立法會嘅。我一樣係有送畫嘅。 哦，你有送畫㗎？ 嗰陣時都有。我送咗幅咧係唔係真品啦，就係齊白石嘅愚公 山。其實嗰陣時我喺日本，我曾經諗過一個建議。我本來想即刻 WhatsApp 俾阿金小文， 金小文 就叫話金小文幫你畫一張送俾阿黃志文 八婆真咁啊， 整個哨牙真同東眼堅，一個就係黃志文，一個就係呢個林鄭月娥 都得喎。我一日學校啲手筆先得 嘅。哇，咁佢又唔知咩嚟噶嘛？一睇哇！如果睇過呢個唐伯虎點秋香，以為真係真係 好嘢，以為 勁嘢嚟噶嘛咁樣。嗱咁樣嘅話咧，就有本事咩咧？就有本事可以變成係一個商品啊！ 嗯， 如果你揾到金小文將呢個哨牙針同蒙眼肩畫落去咧，然後送俾佢唔要咧，哇！呢個真係我哋發到豬頭。 我都有諗㗎， 勁過一百無上市啊！ 今年六四七一，我都有諗過將呢張畫印咗啲宣傳品度，照派派俾啲居民。 唔係，我覺得咁樣， 呢個傷害13亿中國人民。 你應該咁樣，情商啊，專子將佢惡搞嗰個咧。就是、一張 postcard 兩邊，一邊就是專子嗰張，一邊就是你嗰張，係 嘛？咦，都有一諗，都有一諗。 係啦，咁咪煩親去呢個六四集會，大聲嗌結束一黨專政嘅就送俾佢。咁睇下民主黨敢唔敢嗌？ 誒嗱，仲有機會嘅。嗱，而家呢個黃志文就聲稱話要再回請立法會議員。嗱，一五年嗰陣時候張曉明有嘅。不過後來就不了了之了，因為當其時的政治， 即是說你會單刀赴會就入去個中聯辦。 其實我傾向不去的，不過如果他要回， 我籌期給你去的，真的。如果今次 他要回的話，可以再畫埋個畫埋習近平下去。 不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次肯不肯接， 我就建議你效法梁家人，就收埋在件衫裏面。 梁家人 這些才是畫來的嘛。你明白嗎？整個蒙眼堅和哨牙針叫做中環西環行埋， 係嘛？ 係嘛？佢來你唔可，你收喺個 中聯辦可能守身噶， 你收喺架底嗰度， 可能要即時畫啊，可能。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我覺得成個景象咧，雖然話嗰陣時張曉明嚟咧都有一啲咁嘅類近咁嘅聚會，其實我會覺得，喂，點解要行得咁埋咧？我覺得立法會啊，同呢一個嘅中聯辦，因咩事要行得咁埋咧？要咁樣宴請啊黃志文嚟？雖然我都話依個係有先例，我都仍然係質疑。有冇咁嘅需要咧？你中聯辦係聯絡線， 個體統係做得唔理想嘅。琴日係，因為主家係立法會啊嘛。 嗯， 立法會假假地，起碼有一半係透過即係地區直選民選產生，一半係呢個功能組別。雖然個立法會主席係由佢請出，佢係建制派，但係立法會都應該自己係去強調翻自己香港嘅政制之下嗰個角色，就唔係好似琴日即係俾黃志文好似。Still the show 咁樣啊！即係全部做曬做曬佢自己要講嘅嘢。 民主派其實係咪應該唔出席咧？杯葛咧？我自己覺得， 哦咁啊唔係喎。我覺得你如果由呢、這個李飛直播入學校，一路到去大灣區訪問，逼入去嗰個無人有人駕駛嘅無人機嗰度，再到輕輕講下呢個民西科技好好笑嘅。跟住咧又再到呢個喬曉陽嚟講呢個落實全面落實憲法。又冇反應，跟住到而家嚟黃志文呢場咁樣嘅公關 show，大家有抬橋，喂，條線好清楚噶咯，我覺得而家擺明就係拉一派打一派，泛民裏邊嘅民主黨、公民黨專業議政，就係叫做統戰對象，可以吸納成為建制嘅一部分。然後范國威、朱海迪、歐樂軒、 毛孟靜。 呢、這個叫做議會陣線，就係、是、叫做被排斥嘅對象，未計呢個陳志全，仲有如果毛哥選翻入去，就加埋社民連。咁而家條線就好清楚噶咯，我覺得已經係。所以你問我佢哋點會拒絕啫？我覺得， 咁佢哋唔會啦。不過我自己覺得， 喂，大佬啊，你話明嗰三皮嘢要找個大佬啊， 咁cheap， 喂，真係嘅，唔使找啊。 但是呢，你而家咪睇到啦，我哋過去民主派所講嘅就係、是反對中聯辦干政啊嘛。其實喂，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你反對中呢個嘅香港政府同中聯辦行埋嘅時候，你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做咩同佢行埋啫？喂，如果我講道理啫嚇，我當然明白，即係個道理就係話你民主派議員過去口所講嗰樣嘢，你反對。 香港政府有咩？香港有兩個權力中心，反對香港政府同埋中聯辦行得埋嘅時候，首先我覺得民主派議員應該係咪要自己叫做先做嗰個嘅叫做咩？嗰個姿態出嚟咧？ 係嗱，因為一國兩制完完全全你話係零接觸咧，我相信喺現實上邊咧就唔能夠百分之一百做到。嗱，2015年嗰陣時候，因為要傾政改方案咧，民主派議員都有喺時任嘅政務司司長阿林鄭月娥安排。在政府總部嗰度咧，同呢個中聯辦的叫做法務部部長係有見面，就係傾政改方案。問題就喺呢啲咁樣嘅交往，甚至乎係公關嘅場合，我哋點樣去爭取個話語權，跟住將香港人嘅民意咧，我諗講翻出嚟。我諗呢個就重要。 最重要就係你好似阿范國威所講，你唔係俾黃志文 steal the show 啊嘛。你 set 咗一個台出嚟喺立法會做一場咁嘅公關 show。喂，你泛民應該有自己 agenda 嘅噃。你不應該跟住中聯辦嗰個 agenda， 佢就攞嚟做統戰工作。你睇到黃志文講啲嘢好明顯啦，係一個統戰工作。咁你泛民點解唔係話集中喺某一個訴求裏面即時要求黃志文俾一個答覆呢？然後代表市民，如果答覆唔滿意嘅拉隊走。當然啦，我覺得正正就係即係呢個叫做眉梢眼角、眉目全情。眉來眼去就係咁嘅意思，佢亦都知道佢哋唔可以 rock the boat，所以咧就無論抗議示威都好，都好有禮貌嘅，就唔會好似你咁揸住咁大碌嘢衝入 去。哦，除咗我嗱，其實咧嗱，阿陳志全、朱海迪、毛孟靜三位咧。就在黃志文進入立法會的宴會廳有在個門口招呼他嗌口號的嗌結束一黨專政嗌、我要真普選嗌這個重啟政改方案。跟住呢是進入會議廳裏面呢除了我是有拎張畫出來是希望向黃志文是你說贈慶又好示威又好抗議又好呢公民黨的郭家麒都有舉牌的。他就話即係釋放黃全章咁樣嚇，又嗌口號。不過當然啦，未埋到身，隔咗幾丈遠已經被保安夾走咗啦咁樣。而去到我遞話之前咧，有四個嘅泛民咧都有遞信嘅，包括咗專業議政嘅邵家臻嚇。佢封信咧就講話即係呢個嘅講單程證審批權嘅。跟住公民黨郭榮亨有遞信啦，葉建源亦都係公專業議政同埋代表教協有遞到信啦，同埋民主黨都有嘅，亦都有提到類似係即係講話廿三條立法對香港產生咩問題啊咁樣嘅，不過咧就即係個姿態上邊或者係大家咧就即係黃志文就欣然接受佢哋嘅信，握曬手咁樣。 你行會開會之前，689出嚟搶咗你封信嗰啲咁嘅嘢啫。調翻轉，其實你應該係咩咧？你應該先就集中講焦點嘅議題係乜嘢，然後事先同香港人講清楚，我哋入到去會就呢個問題要求黃志文俾一個明確嘅答覆 ，yes or no。然後咁樣入到去之後，一字排開向佢問，唔係話各自遞信，咩黃全章啊，咩嘢都好。然後你應該聚焦某一個訴求嗰度，係香港人關心嘅嗰樣嘢。譬如我覺得啊，23條立法可以係一個，即係話議題嚟嘅係。咁你咪要求佢可唔可以承諾呢、這個？今屆的任內就不推動23條立法，或者是23條立法不可以跟這個香港行之有效的普通法的刑事的檢控的準則有抵觸， 或者不可以辣過2003年，是 的，就是你起碼要他是 corner 他去答 yes or no。 如果你求其遞封信，你就正正就跌了下去他的公關 show 那裡，他正正就是他有什麼所謂，就算你封信畫個金小文的公仔在那裡都沒所謂的， 他照收 了，他的姿態而已， 他覺得行禮如儀這樣， 他簡直他 score 啊，他接收你的請願信，他 score 的嘛，其實是，我說你簡直講一個最具體的訴求，結束一黨專政會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即就不是昨天黃志文完成整個行動的時候就等記者去提問，就由記者問這個問題， 應該由議員去問他， 由議員去問，因為在午宴之前就由個立法會主席和黃志文分別是致辭的，就迫使他或者希望他促請他在他致辭的時候一定要回應這個訴求，有一個講法這樣， 我覺得就會聚焦到劇本可能大家溝通過的，總之就是你入到去遞信，對家就會說我就會安排人家接信， 咁咧，但系咧就唔好有衝擊行動咁樣。 啊，不過我都係琴日朝先知道民主派有其他人遞信嘅，係我早一個禮拜前已經講到明話會嘅贈慶嘅啫。係 你就一早響曬胎啦嘛，仲要走去徵集民意個 slogan 點寫？我心諗我先頭以為就好似某名牌上次徵集呢個聖誕願望、新年願望，結果搞到全部都係天滅中共一樣。好彩 係喎，點解 冇出手就今次？喂，大佬呢啲徵集民意嘅嘢唔可以亂搞啊！真係。 不過我有咗張畫。先有張畫。 喂，如果我發動個個走去建議天滅中共，你寫唔寫先？ 我都會擺上去嗰度噶，有啲係寫得好好好絕鬱噶，係咩咩又行埋啊，又狗男女啊咁樣噶，我都照擺上去噶，係因為係民意一種嚟噶嘛，係。 嗯。 啊，我希望藉著今次嘅機會就即係等市民一齊去思考，喂，唔好接受咗呢個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係一個常態，覺得好似咦報紙新聞日日報啦，應該係正常啦咁樣。我係想再次去睇，因為當年老等唔係咁講嘅喎。 呢一樣嘢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個人又覺得呢個應該係主題，就係反對中聯辦干政。 係、 老實咁講，即係你好啊，你嚟立法會嘛，我而家同你講得。 縮手咯，叫你縮手， 縮手咯，叫你。因為點解你同佢講一黨專政違違法啦，諸如此類。喂，我唔係問你啊，關你鬼事啊！香港內政。 啊，係喎，如果你話係叫佢縮手，佢就即刻要答嘅喎。 係啊， 佢冇得匿嘅喎。 係啊，喂，行咩埋啊？我而家就反對你同香港政府行埋。 一夾送攞個筷子剝落去。 係啊，喺現場可能做呢啲咁行為藝術咪好咯。 係啊， 啊剝。縮手，即係咁樣樣，即係我覺得應該主題如果我係民主派嘅時候，我覺得應該係直此。我都話你有先啊，又如何啫？你做咩嚟立法會啫？關你鬼事咩？立法會，我哋香港立法會自己嘅嘢。 誒，仲有機會嘅，應該仲有一次報復機會嘅。係，就係佢會現反，即係佢會做主，即係再招呼立法會去中聯辦食一餐 飯， 呢個更加敏感啊！呢個 係啊， 嗱我就鼓勵你去喎， 更加係咩？ 叫埋歐樂軒一齊去喎。如果係就揾多幾個踢 有入冇出咁樣洗頭艇，而家未有高鐵都翻咗大陸咁點？ 咁又唔會，我覺得佢冇咁明目張膽嘅，唔係啦，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入去搞嘢，而係聚焦某一個議題，而呢個議題係香港人關心嘅。 我覺得應該聚焦就係中聯辦縮手， 就係中聯辦縮手咯。係啦，咪睇佢點回應咯。 嗯， 我唔相信佢一個咁老練嘅一個咁嘅共產黨嘅幹部唔識回應喎。係咪嗱？佢都有回應一黨專政㗎。佢話結束一黨專政係偽命題啊嘛。係咪？佢中國嘅憲法就係一共產黨領導下嘅多黨合作制啊嘛。 係。 喂，呢啲咪捉自殺咯？坦白講，即係等於咁講，我就話你。啊！徐少华，你个样成个贼咁，跟住你就话我唔系叫做贼，我叫做徐少华喎。 有啲评论员讲，咪佢讲紧系白马非马咯， 系 啊，白色嘅马就唔系马咁，佢讲紧同一样嘢啫嘛。 就系啦，就系一啲咁样嘅所谓嘅捉字失嘅嘢。 系系， 但系你睇到咧，其实我觉得啊，而家佢唔单止中环西环行埋，佢甚至走去台前，而走去台前嗰阵时咧，甚至咧愿意表现出佢政客嘅一面啊。所以我话泛民系咪要？協助呢個中聯辦主任去蜕變成為特區嘅一個政客咧，嗱呢個就係好關鍵啦。 我哋叫做咩？依個新常態 啊！呢個就係叫做雙元權力中心啦，變咗。 佢琴日做咗嗰一步，唔單止喺個宴會廳裏邊，仲要喺琴日我哋先收到通知咧，係食完飯之後咧，仲要由成班嘅建制派、保皇黨嘅議員簇擁住佢，係去進入去立法會嘅會議廳。嗱，嗰個象徵意義好大，係唔係淨係過去偷偷摸摸，或者我哋道聽途說，或者係記者問，以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其中一種嘅手段，就係去 lobby 去遊說嗰啲建制派議員去支持政府一啲好唔受歡迎嘅法案。而家淨嗰個象徵意義就係我直情進入埋呢個會議廳，所以其實係 由你哋立法會議員簇擁佢。 係啊， 係 啊， 呢啲咪就係即係自作賤咯。我話俾你聽，即係你本身。就受咗人查禮，中聯辦協助你班友選舉，協助你蛇齋餅種，到時你咪要還咯。其實就係咁啫嘛。其實嗰個佢老細嚟嘅，坦白講， 老闆嚟嘅。 你睇到上次政改投錯票等埋發叔，你睇下嗰班友喊到，我諗一世人都未試過。我想他老豆老母死都未試過在電視前面這樣喊法啦， 林建峰和呢個葉劉淑儀，我想是真係成年董事以嚟第一次公開地流馬尿啊，應該係。 咪咯，所以我就話嗰、那個老細嚟噶嘛，成班友簇擁住佢，咪簇擁住老細咯。而家呢個就我覺得咧咩咧，即係話客觀上以前就大家即係做好做醜就維持翻個一國兩制嗰個遮羞布喺度。 而家就 揭開咗啦， 連嗰個大商鋪嗰個兜當布都扯走埋，真係用阿唐英年嘅名句就真係掉掉揈啦！而家真係。 不過琴日佢都雖然就係話媒體又話黃志文冇過去咁挑人性，但其實係都係好一以貫之嗰種，即係由上而下，好趾高氣揚到好權力為主，即係以我為主嗰種心態係去講嘢 嘅。我想講一個字喺英文嚟講咧 ，patronizing。即是英國佬啊，最中意佢點樣歧視你咧？佢唔會係喺度批評你啊，喺度嘲笑你，而係擺出一副咧我哋叫做 patronizing 嘅態度。即係話，譬如好簡單，做完節目之後，我搭咗范國威嘅膊頭，今次得，下次俾心機啊，嗰種姿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就係暗明就讚你，實際上就將你踩咗落嚟。即係我係高過你嘅， 我係大啲， 我係老細嚟嘅，我係家長嚟嘅，家許嚟嘅。 明明我係客，唔係我係客，你係主。跟住完咗個活動之後，唔該曬， 係啦，唔該曬你，下次嚟我，下次嚟我度。 即係另外一種形式嘅 studio show。 係啦，然後跟住後邊就成扎咧主場嘅球迷咧，就去簇擁住呢個即係利物浦嘅球迷，就簇擁住阿雲家咁樣。Exactly 咪就係咁咯。 我琴日遞畫嗰陣時咪就係咯。呢、這個大口狗本來啊，阿梁君彥本來就係立法會主席噶嘛。琴日應該佢係主人家之中嘅代表嚟噶嘛，係代表立法會係去發言噶嘛。但其實我就唔係俾人簇擁，我係俾班保安夾住出去。而第一個走嚟夾我，其實就係梁君彥啊。 咪咯， 佢咪就係做咩啊？做個超級保安員 有名你叫啦，大佬。頭先你都講咗大口狗啊嘛。 我冇諗住做埋門口狗啊嘛。 大口狗就只可以吠出邊嘅人嘅啫，門口狗嚟噶嘛，自己老細點敢吠？喂，慎防老細唔高興添啊！嗱，你諗下，琴日嗰個 show 係好核突嘅，一層一層，除咗大口狗之外，黃志文唔接你張畫好簡單，一個稍有差池。俾人打小報告咁點啊？係咪先？嗱，呢個就係佢一定要好謹慎，係去到咩咧？去到最後尾自己控制自己發言嗰陣時咧，佢先至我諗度好曬添啊！嗰啲説話先至出嚟對住記者講啫嘛。 有度好曬嘅，佢話有留意我喺網上邊炒作，我明明係徵集呢個水墨畫嘅題字咧，佢就話呢個范國威炒作係好唔啱嘅咁樣。 所以當我就係話你立法會主席建制派葉劉到呢個湯渣華，你諗下嗰種。由喬曉陽嚟香港，到黃志文喺立法會宴請議員，嗰種擺出嚟嗰種 patronizing 嘅姿態，係徹底地將呢兩制矮化到佢仲需要區議會。我話俾你聽，你諗下喬曉陽嚟到咩叫高端論壇？唔通有低端論壇嘅？我真係唔明啦，係嘛？基本法高端論壇嘛叫做，咁係咪 低端嘅基本法？ 係咪有低端嘅基本法論壇嘅咧？咁呢個論壇係咪由民建聯去搞嘅咧？如果低端嘅論壇由低端人口去搞嘅咧，係嘛？叫高端論壇已經奇怪，一個退咗休、離咗職嘅指指點點落嚟。喂，大佬，我就係話而家咩年代啊？仲係1979年陳雲喺度指指點點呢個八老喺度。干净 嘅要乔晓阳根本本身唔系法律专家嚟 喂，乔晓阳喺古巴读西班牙文， 大佬， 跟住佢老顶张德江喺北韩读呢个经济学，北韩嘅经济破产，佢就喺金日成劳动大学读经济嘅。 李飞就读日文嘅。 哇，成班有奇离古怪， 大佬， 你咪奇怪咧？所有而家喺大陆里面有关香港 嘅，其实西班牙文粗口点讲咧？我哋有啲西班牙听众嘅， 系咩？ 系啊。有啲喺馬德里，有啲喺呢個加勞利群島嘅聽眾，如果你聽緊嘅話，話俾我聽。如果用西班牙文問候人，你應該點講？ 啊，負責法律嘅李飛同埋呢一個之前上任嘅喬曉陽，全部都唔係法律根底，跟住喺度。唔係，但係咧，我相信好多即係只係睇主流媒體嘅人咧，覺得 基本法專家 喬老爺啊，基本法專家咁樣， 權掌有公權力嘅人啊，好大權力啊，好大官威嘅人嚟咁樣啊。 但係其實。你睇到咧，今次阿喬曉陽嚟咧，好似你講一波又一波，都係講中國憲法。其實一再強調，就同呢個梁愛詩啊，較早前講，而家咧成個論調就係中國憲法應該係全面好似 凌駕性啊， 有凌駕性嘅，即係嘅意思，基本法都唔夠啊，仲要係中國憲法， 所以咪要擁護共產黨 啊， 因為中國憲法裏邊有呢個共產黨領導嘛 啊。 咁所以咪要擁護共產黨咯，然後跟住你作為一個議員或者參選者，當你唔擁護共產黨、唔維護內地嘅社會主義體制嗰陣時，佢咪 DQ 你咯。其實個邏輯就係咁啊嘛。其實好清楚 嘅 喎。 而家咧，我覺得係根本就係佢哋夾硬將成件事扭曲嚟講，然後跟住就話嗰啲咩，譬如戴耀廷諸如此類呢啲主催港獨嘅人咧，然後跟住就話佢哋咧就點樣大逆不道。其實大家要記得點解會有基本法？有基本法。 作為香港的憲法的原因是要保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是以保兩制為主， 是啦， 沒有人會再質疑香港回歸所謂的回歸之下那個一國這一件事，哪有人講港獨的那時候，但是怕是什麼，當時是怕你那個那一制來侵害我們香港那制嘛，所以才有基本法存在嘛。哦，現在不是了，說回頭，你們呢就成日好像說我們數典忘宗咁樣樣啊，唔記得個初衷。阿喬曉陽又咁講，呢個黃志文又講話，我哋唔記得初衷。 佢其實而家係篡改緊個歷史， 用鄧小平嘅話話， 將呢個本來因為一國兩制呢個政策出台或者推出嘅初衷或者個原因係抹殺咗佢。 喂，好簡單， 睇唔到咁樣啊！ 鄧小平嗰陣時就知道咩咧？知道共產黨係好 Q 恐怖嘅， 係咯， 知道香港就好多人反共嘅，因為點解咧？1972年大屠港，跟住文革，跟住大躍進。大部分冇得食嘅，誓死一搏嘅劉夢熊啊、肥佬黎嗰啲游水走嚟香港嘛。咁嗰啲人點解唔反共啫？有啲人屋企人俾你打死，有啲俾人鬥死。好啦，跟住鄧小平講過就係共產黨係罵唔到嘅，我唔驚你。但係穩住香港人心就咩咧？就提出一國兩制啊嘛。就因為共產黨好恐怖，所以先有一國兩制啫嘛。 知道香港人會好驚， 亦都知道香港人係唔接受內地嘅社會主義體制啊嘛。 而鄧小平係諗住係。國內嗰陣會追上嚟啊嘛！ 佢到2047就以為啊， 係啊，以為係咁啊， 追上嚟我都 話50年唔夠，對自己真係好有信心嘅嗰陣時，我再俾多50年你都得。 嗰陣時個假設咩咧？就係嗰個火車嘅路軌係一樣，只不過車速唔同。香港呢一陣行得快，大陸呢一陣行得慢。咁但係經過50年之後咧，內地改革開放咧，發展資本主義之後咧，佢相信咧。就是大家咧就會同軌同速啦， 即係喺未來嘅歷史某一點咧，兩個嘅制度咧係會銜接。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共產黨個車行行下之後咧，就自己僭建咗一條叫做中國模式嘅路軌， 走咗出嚟。 嗰條路軌就唔係接向普世價值嘅，就接咗去東莞。 係 咁，然後就話俾香港人聽，終點站就喺東莞啦。 唔係你，所以呢一 喂大佬個車軌都唔同咗。 喂，你睇到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全球共識嘅，大家都係點解會俾中國嗰陣時加入世貿？其實係同一個共識，就係大家都會認為中國會向住嗰個嘅所謂由經濟開放，慢慢咧連政治都會個行政與政治咧都會同全球接軌 嘅和平演變啦、啊。 和平演變，喂咁，但係喂嗰陣時嘅一國兩制就係香港作為一個好似係真係事實上當時係覺得保住呢一制。然後嗰另一制咧，慢慢趨近，個初衷事實上係咁嘅喎， 係個學習過程嚟㗎。 而家你而家變咗將香港個制扭向大陸嗰一制喎， 因為佢就僭建咗一個中國模式嘅路軌嘛。佢而家就係話嗱，我唔行你嗰套啦，我而家自己呢一套，我呢一套咧，甚至係要求人哋跟佢個模式去行添、 因為佢覺得佢嗰套， 所以佢唔係特別對香港人衰。黃志文講得啱㗎，內地好愛護香港，佢對全世界都係咁衰。佢喺美國做生意，人哋叫你唔好賣嘢俾伊朗，佢又靜靜走去賣，佢又係走去冇誠信嘅。佢同呢個一帶一路國家做生意又係咁嘅。我借咗錢俾你，不過你要批翻啲工程俾我。 即係唔係淨係對香港人先偷呃拐騙？ 你以為淨係香港嗰個大白象工程？我話俾你聽，而家斯里蘭卡嗰個咩漢班納港先大鑊啊！是完全没有货船拍埋去的，还有那个新机场是没有人用的。这些大白象工程全国一带一路都有，所以就 不用说起码我们都见到个渣。 你不用说那么远，我们香港有一个叫港珠澳大桥啊。 你看我人工岛就算这个防波堤崩塌都还有东西在这里给你见一下样。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对我们好。 所以就是说不是唯独是对香港人特别衰。他对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那套就是现在。未來的我哋嘅玩法就要跟我呢一套，而香港人亦都一樣啦。佢就咩咧？你班友唔駁佢啊嘛，咪即非成事咯。所以我就話泛民係有責任嘅。點解咧？就是、你見到佢，你唔駁斥佢呢啲咁嘅嘢啊嘛，咪即非成事咯。喂，邊個話一國兩制係攞嚟香港人有責任要維護內地嗰一制嘅啫？一國兩制原意係咩？就是、因為共產黨嗰制好恐怖，驚香港人唔支持呢個主權移交，唔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所以先至搞出嚟。 你而家你無論梁愛詩講咩中國憲法，要全面喺香港落實。喂，你嗰陣時真係講過中國憲法唔會喺香港落實 㗎， 真係講過㗎。嗰陣時咪先至會有基本法啊嘛。如果唔係好簡單嘅，你按 到幾大啊？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向全世界係作出一個承諾噶嘛？講到明係。 但佢而家話嗰個歷史文件， 嗰歷史文件啊， 嗰個冇意思噶啦。佢 真係 唔緊要啊！你 真係撕破面皮喎！呢個完全 你轉唔緊要，你唔好屈香港人。 即係 我哋唔啱啊！而家係 我，你話我哋忘記初衷，我哋一啲都冇忘記過初衷。 咪就係嗰鄧小平個咪做初衷，嗰張畫嗰個咪 佢講噶嘛，係咪就係初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我哋好多人在世嗰陣時候聽到好清楚。 基本法有咁點會有咁多條嘅條例係保障大陸嗰啲？無論機構啊、制度啊，唔會落嚟香港啊。 寫到 明㗎，你唔好話淨係生，你唔好淨係話嗰個係一個叫生活形態，絕對唔係，因為其中香港係實行普通法，即係話亦都有所謂嘅保障香港嘅司法系統啊、司法制度係不變嘅。 同埋寫到 呢啲唔係生活形態， 寫到明全國性法例。如果要在香港引用，在基本法里面写到明的嘛、就要列落去附件二那里的嘛。 附件三。 附件三那里的嘛，是咯。 附件三。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这个机制安排呢？如果中国宪法是要全面在香港落实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写法呢？基本法。所以这班这西班牙文、日文专家，你问我什么鬼的法学专家，黐线的，我觉得根本。整个文西来，然后就教你做火箭。 系嘛？攞你命三千咁啊！ 同嗰班咁啊，张华峰一嚿云走去参观嗰个大湾区嗰间咩大疆啊 ？DJI 系 做中嗰间咁嘅嘢， 坐入呢个无人驾驶， 坐入呢个有驾驶座嘅无人驾驶机里边，你睇下张华峰争啲塞唔到入去，塞到入去之后大家鼓掌喎、 啊，仲要塞埋阿容海恩入去啊，两个人 啊， 本来应该坐一个人啊，塞咗两个人啊， 咁容海恩坐上边啊， 唔系佢两个一齐行埋咯，总之喺个无人驾驶机里边几辛苦啊， 早知我去啦， 系好肉酸啊， 但系又有新目标， 唔系啊，结果就系安排我同张华峰塞入去，你以为同容海恩啊？ 但系最可笑系嗰一幕咧，嗰架飞机根本冇起飞到嘅。只是坐入去影张相。 喂，我怀疑那个就是我细个五毫子入落去摇下摇下嗰啲嚟噶，系嘛？ 喐下喐，唔系 嗰啲士多嗰啲嚟噶。 佢声称嗰个系会飞嘅，但系问题你试用嗰阵时候，点解你哋唔去试咧？你要证明你自己 嘅 科技啊嘛。 如果个老细一话试飞，我谂张华峰，我谂即刻赖尿都似。 吓、啊，咪签生死状咯，为国捐躯咯。 嗱，我觉得 你讲强 国 崛起啊嘛， 系啦， 你系展示呢个橱窗里边嘅展品嚟噶嘛，你要向香港人展示你大湾区里边嗰啲科发，即系科技研发系几咁好嘢啊嘛，几咁高端啊嘛，而家 唔紧要噶，就算坠机，你咪话嗰个人员操作失当咯，话张华峰操作失当咪得咯，咪或者系超重咯， 即系一个泛民一个建制都好啊，其实系 系嘛，再换一都好，再唔系就系阿容海恩加邵家臻咁。坐上去咯，佢都想啊，邵家臻都 唔系理论上系坐一个人嘅，佢话系 啊， 佢话理论上系坐一个人，唔知点解。 喂，你净系笑片啦，坐咗上去都唔敢起飞。第一，第二，你睇张华峰夹硬挤入去嗰个样咧，仲要系鼓掌入咗去之后，所以我就话点解唔跟住入个五毫子落去咧？我估张华峰都想噶，因为入咗之后就喺里边摇啦嘛。 有啲勾起童年回忆咁啊， 唔系因为容海恩，你 今日容海恩。大家好似搖，大家可以一起搖， 一起搖， 一 起搖 爛火橋， 我好難想象，大佬， 大佬呢啲乜嘢？即係公關，我覺得做公關都做得渣個人。嗱，一係就搏老命升空一次， 嗯， 係咪先？ 係。你唔使升到好高啊！你咪升五六尺、十尺都好啊！ 但我懷疑 嘅最多重傷 嘅 啫。 嗰個咁嘅嘢就係等於文西個電筒一樣嘅，即係。有光就唔著，系啊，冇光就攞个电筒照住佢就著。喂，话明系中系无人驾驶机，点解要有人坐喺里边嘅咧？ 点解设计都系 有人坐喺里边嗰啲就叫直升机，系咪先？ 佢梗系缩细咗个直升机，又好似系放大咗嘅呢个嗰啲嘅中咁样系。 所以我就话呢个有驾驶座嘅无人机系一个 paradox 嚟嘅，系呢啲就系文西嘅科技嚟。 应该叫佢唔应该叫无人机，佢应该叫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类类近咁嘅意思。 咁點解要坐個人上去咧？哦，載人嘅， 咪載人你都可以嘅，即係你等於第日嘅 Google 架車一樣嘅啫嘛。即係總言之，你就唔使掂個唐太噶啦。 個飛行器嚟嘅坐上去， 咁樣咯。 但係呢個我覺得又係其實成個鋪排喺曬度嘅。喬曉陽上大灣區訪問，所以我就話今年內一定會安排民主黨、公民黨專業議政上北京訪問。 嗱， 你問我冇俾我批准，一定係暑假。 其實已經開始傳出一啲咁樣嘅 喬曉陽今次落嚟咧，仲有一個信息咧，其實係好恐怖。即係咧，佢就同啲公務員講，嗱有200多個嘅公務員咧，唔係有200多個嘅官員咧， 官員 就喺台下低又好似學生咁聽 高級公務員嚟嘅， 高級公務員。咁啊，喬曉陽講咩就話，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已經係中國嘅一部分。咁即係咩啊？你作為公務員咧，你唔係淨係服侍香港，你仲要服侍中國。哇，喂，咁嘅意思係咩啊？ 喂，根據我哋基本法，呢一班高官係向咩宣誓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特別行政區，仲有佢係效忠咩啊？基本法啊嘛， 係啊， 喂，夠曬啦！你而家又要佢好似所講嘅中國憲法要喺香港落實一樣，你要佢諗嘢，仲要諗埋你中國喎、 啊。突然之間僭建多咗個老細， 多咗個老細。 喂，我覺得其實如果佢要有說服力，就拖兩個人出嚟，一個就係 DQ 主任 啊。 啊！呢、這個 DQ 周庭嗰、那個，一個就係而家嘅教育局嘅課程總發展主任姓陳嗰個女士， 姓陳碧華。 陳碧華呢兩個就係公務員變成幹部嘅典範， 就 exactly 典範。 而家佢就中華民國憲法咪即係幹部咯。 佢而家就係、是、我你頭先提出嗰兩個名就係佢而家要求香港嘅公務員，不過你而家坐喺度高官啫嘛，得不過佢係同所有公務員講，你第日要諗嘅嘢唔係淨係諗香港 市民，你都係國家嘅公務員， 你係國家公務員， 係啊。 喂，呢、這個唔係初衷嚟㗎，因為點解咧？真係事實上初衷係點解咧？你點樣保住香港一制咧？就係、是、你只需要諗香港，你咁樣先保住香港一制啫嘛。你諗下，如果香港嘅公務員要諗埋你中國，要有融合喎，即係而家所講嘅嗰個關鍵詞叫中港融合啊嘛。 係， 當香港嘅官員要嗰、那個成個嘅視野與個諗法係要用中港融合嚟去諗嘅時候。香港嗰一制就不保， 咪好簡單啫。等於你兩隊球隊踢歐聯，羅馬對呢個利物浦，利物浦踢波要諗住羅馬嘅戰術，要照顧羅馬球迷嘅感情， 係啦， 一模一樣。喂，咁點踢先？ 照顧十六億中國人民， 點踢先？二比零又唔得，放翻球俾你啦。咁 踢唔到啊，其實 咪係咯。你而家就係將香港人變成精神分裂啊嘛， 人格分裂啦，變咗。 好啦 ，OK， 佢個 assumption 係咩咧？就係一國兩制係冇矛盾嘅。 嗯。 坦白講，如果冇矛盾，鄧小平點解要設計一國兩制？點解唔係一國一制咧？呢個 common sense。 神咁早就應該一國一制咯， 一早應該1997年收回香港啊，收回好似唔得啊，而家係嘛？ 而家 恢復 行使主權， 香港主權嗰陣時咪即刻？ 你用語太唔精確。 係啊，有語病我、啊、就即刻實行一國一制咪得咯？ 啊， 正正就因為正正。佢自己知道嗰制香港人唔接受嘛？ 因為一國兩制嘅出現就係確認咗有兩套唔同嘅生活模式、兩套嘅司法制度、兩套嘅價值觀啊嘛。而喺一個要處理個主權要回收啊，或者係重新 恢復行使主權 呢個歷史嘅問題， 垃圾啊！你當主權啊？你真係啊！坐開啲先， 收回主權，以前咩？收回主權， 回收主權， 收回一調轉好大沙 頭咯。 收回主權嗱，咁、啊、所以先至有一國兩制嘅出現嘅啫嘛，係你係有一啲假設噶嘛，係。 不過其實佢真係講得啱，應該係回收， 即係點啊？循環再用。喂，呢、這個實際上坦白講啊，你話如果你將呢樣嘢擺翻20年前講，係、 嗯、 咪香港人我諗走咗一半，真係噶。即係如果你用今日呢番説話、嗯，你只要回帶。回翻去呢個1987、1988年、 嗯， 如果當時呢個姬鵬飛、柯在石、魯平嗰班友係咁樣講嘅話，我諗香港人真係走咗一半啦，已經係。 唔係我唔介意咧， 係咪全面落實憲法？公務員要呢個擁護中國憲法，要從中國角度考慮香港嘅管治。 係嗱，我唔介意咧，你哋而家咧即係回歸咗香港，你喺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咁多年之後咧，你改變你國策。唔緊要，喂，你唔好夾硬屈我哋，就話我哋忘記初衷啊！即係依個我最有意見嘅，其實，唉，即係我哋叫，唉，形勢比人強。而家你強國崛起啦，一陣再講啦嚇，係咪真係崛起得唔緊要啦？你一強國崛起啦， 攞隻眼掘， 你中國模式掂曬檔啦，得，你而家改變你國策，喂，咁你都唔好夾硬屈乜我哋話係我哋忘記初衷啊！喂，我覺得最大問題係呢一度嘛。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我哋細個喺曬字區嗰啲波地，你細個係咪喺邊度長大啊？ 都有波地嘅，不過冇咁雜，點解咯？都公村波地嚟嘅，都係。 總會咧，你行過咧，我哋叫打盲毛，嗰啲黑社會叫 打盲毛 嚇，見到佢攞住個籃球行過咁樣、嗯、你明明掂行掂過都好啦，跟住截停你僆仔，你啤咩啊啤？ 嗯 ，exactly 咪就係咁咯。 啊系啊， 系啊，打盲冇咗嘛， 你 就 你话我俾 个罪名你， 系啦、啊，佢求其就一个罪名俾你，跟住一脚就踢咗你个波去啊，山鸡啊，浩南啊，嗰啲就会出晒嚟噶啦， 系， 系嘛，跟住就系话你想唔想攞翻个波啊？ 嗯， 得我帮你攞，不过封沙6-6俾我， 嗯， 就咪就係嗰啲古惑仔嗰啲橋咋嘛，行過兜收口打你兩錘，跟住然後就問你，喂邊個你大佬啊，冇人係嘛，我跟我啦咁咋嘛。嗱即係佢要 victimize 自己，然後話你哋做錯。然后跟住你做错之后咧，佢咪要求你改正咯。 嗯。 然后要求你改正，你咪心甘情愿跟住佢嘅指挥棒去做咯。 跟住 佢要先将嗰个罪名啊，同埋个罪咎啊，种咗落你个心嗰度先。 哇！乜共产党啲意识形态灌输咁社团啊？ 咁啊系噶，真系只有事实上、啊。 共产党系全球最大嘅社团嚟噶。 不过冇谂过牛屎飞咁嘅伎俩。 但系你咧，你可悲之处就系我哋嘅777咧，就成日咧讲嘢嘅时候咧。講一啲嘢去到即係好似嘲笑我哋香港人咧， 冇戴有色眼鏡啊！ 冇戴有色眼鏡，話我哋香港人咧，你唔好咁敏感啊！即係嘅意思啦，佢唔係用敏感啦，但係嘅意思又係我哋錯，係我哋香港人錯， 乜嘢都係我哋諗多咗， 都係我哋諗多咗。 話翻轉頭啦，總之係 blame the victim 咯、就是，就、啊、係 又係我哋香港人諗多咗。 教科書審查又我哋諗多咗， 係啦， 係嘛？蔡若蓮出嚟講又話我哋諗多咗、嗯，楊潤雄又咁講，到琴日呢個777出嚟又係咁講，今日都係仲係咁講，叫我哋唔好戴有色眼鏡。我心 即係我哋有精神病，香港人有精神病。嗱，你又忘記你初衷啦，第一，第二，你又成日諗多咗啦。啊，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啊，明明將嗰啲嘅啊，香港係喺中國嘅南方，誒唔夠精確啫，話唔夠精確。就係應該要講香港係中國境內嘅南方， 係啦，要搞清 楚境 內。喂， 究竟 係 你有精神病定我有精神病啊？我哋平時係咁講嘢。 我覺得就唔係精神病，嗰、那個係品味嘅問題，真係。因為大陸咧，永遠咧都係。我哋叫做法國大餐多嚿魚嘅，歡迎就一定要熱烈嘅， 啊， 領導人就一定要偉大嘅， 啊， 你諗下係咪？歡迎就歡迎啦，點解要熱烈歡迎啫？打造就一定要積極嘅，咁唔通有唔積極嘅打造？乜論壇一定係高端嘅？ 係啦， 唔通有低端？唔通有低端論壇嘅咩？好啦，佢就將呢啲多嚿魚嘅中文咧就引入嚟香港，係咪？我哋一般人嘅 common sense。是冇人會估到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有分離意識的真係、 嗯。 一個正常智商的人都不會想到是這樣的、 嗯、 只有那些做慣文字獄在文革裏面在你的片言隻語裏面去找出你的反革命罪證、嗯、那種 mentality 的人 先至會想到。 先至會想到這麼多種可能性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位於中國境外。 但你會你最恐怖之處而家去做這些這樣的審查是香港公務員。 唔係啱咯，所以我就話嗰個課程發展總主任就應該攞出嚟啊，喬曉陽去歌頌佢，係、 啊、 有國家觀念，有中國憲法觀念嘅好榜樣， 雷鋒咁吹捧， 叫做香港勞模啊，嗱唔係粗口，係香港勞動模範，係啦，就係、是、呢個陳勞模，就係總課程發展主任啦，就係、是、公務員裏邊嘅典範，然後所有人要學習佢嘅日記，假噶啦當然係，然後將佢張相。挂喺呢个所有政府总部嘅办事处里边， 佢、哦、嘅思考方法 系啦，跟住再加埋呢个 DQ 主任。据我啲旧同事话俾我听咧，系、嗯、个 DQ 主任自己真心觉得周庭有问题。 哦， 嗰下先恐怖，唔、嗯、系我先头仲喺度大闹呢个郑若骅， 即系唔系 而家还翻个公道俾佢，唔系收 order 嘅， 系个 DQ 主任自己觉得周庭有问题。嗱，呢啲咪做到嘢咯，我话俾你听。所以点解施政报告里边会话建立呢个公务员学院咧？ 嗯， 咪即系喬曉陽嗰番说话咯， 系、嗯、咯， 就系、是、通过公务员 学院主要系要谂埋中国嗰边。 我就邓阿梁家荣啊嗰啲担心啊，嗰啲而家即系香港电台嗰啲处长啊嗰啲咧，就最需要思想改造噶嘛。其实嗰啲就肯定第一批送去受训。 嗯， 我觉得就不如叫做五七干校，即系嗰啲文革嗰阵时候下放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啊， 叫五七啊，系 佢叫做五七干校。我唔知点解，可能有啲人知道啦。就點解叫五七啦？就同個七字，因為廣東話粗口冇關。 O、oh, K、okay. 但係咧就係接受貧下中農教育，香港冇啦。其實咁你不如接受啊啊鄭榮信啊，接受啊呢個李慧瓊啊，啊仲有 蔣麗雲啊， 周浩鼎啊嗰啲教育咯，所有公務員。所以你喺港大 first on 畢業 ，second on 畢業 ，second A 入到去嗰啲天之驕子。而家就接受柯創成嘅教育，由一个唔知道自己系仲系有冇学位嘅人去教你点样做一个拥护中国宪法嘅公务员，咁你唔爆血管 死未？ 系咪啊？所以我就话公务员你唔好食花生啦，你哋都要选择噶。其实、究竟你坐边边啊？究竟你系坐干部嗰条线啦？咁你就要向呢个陈劳模学习啦，就睇得出中国位于。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係有分離主義嘅。 咁如果我想繼續做翻一個技術官僚咁點啊？ 去台湾啦，休息一阵先。 今日咧，我系特别为大家咧就推荐呢三款口烧嘅韩牛嘅，知啦，牛柳叫 tenderloin。好啦，咁基本上咧呢一嚿咧就100g嘅牛柳嚟啦。个烧嘅方法咧，只要你摆佢上去，烧完一边，倒出去水反过嚟，只可以反一次嘅啫，烧另外一边，然后咧就切开咗佢，有四边咧系烧匀匀咗佢。呢个系食口烧嘅方法。咁样你先食到呢个牛嘅原味，同埋锁咗啲肉汁喺入边。其实呢个就系肉眼， 肉眼嘅特色系点咧？你如果去韩国食韩牛咧，佢全部都系用肉眼嘅，即系最贵嗰啲地方全部都系肉眼。呢个肉眼咧系好肥美嘅肉眼，我系忍唔住唔食咗嚿嘅。其实 第三呢、这个牛肉味咧系最好食嘅嘢之一嚟嘅，我试过咁多。呢、这个福协两侧肉，几乎冇人食过咧唔赞叹嘅。呢、这个咧就煮好咗嘅福协两侧肉。正確食嘅方法咧，係用筷子點一啲鹽揩上去，你又唔好夾嚿肉落去喎，咁樣咧佢又會太鹹噶喎，你知唔知啊？你一定有少少鹽吊味嘅，其實係， 嗯，咁呢個咧係所有食過嘅人都話好食嘅，牛味好強， 牛柳係200克，肉眼200克，福協兩側肉兜你咧460蚊啫，咁咧仲加送一個蒜蓉湯添。 立即上韓牛快遞或人民超市網頁訂購，買滿500蚊仲有免費送貨添。